古特雷斯呼吁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建立非军事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8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新增4800多宗嘅新冠阳性个案啦，其中4600多宗咧都系本地个案嚟嘅。大家都關注到過去幾日咧，有至少兩名嘅幼童咧感染新冠之後咧，係需要入住兒科深切治療部嘅。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2歲3個月大嘅男仔，咁佢就感染咗之後咧，因為呼吸急促咧入院啦，咁就係亦都患有呢個思考症嘅。而家係要插喉輔助呼吸，情況危殆。咁而早前咧就有一個染咗疫之後咧，係引致到急性壞死性腦炎嘅一個5歲9個月大嘅女仔，咁佢亦都係危殆嘅，咁就喺留醫喺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嘅。咁對於一啲感染咗嘅小朋友出現一啲重症嘅情況，大家都關注到，你自己係點睇咧？18723111，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教授，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講下而家27個月大嘅呢一位，即係2歲3個月大嘅呢位男仔啦，佢出現思考症啦，頭先咧提到一啲情況嘅咁，最新目前嗰個病情你了解都係點樣啊？ 咁其實佢應該都仲係喺 ICU 嘅，因為啲同事如果即係佢有好轉，一定會通知我。咁點解要咁樣講呢？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嗰個角色咧，就係要將即時而家兒童染疫咗之後嗰個情況向市民解釋啦。第一就當然擔憂啦，第二咧亦希望透過呢啲咁不幸嘅個案咧，就向家長呼籲佢哋唔好等啦，快啲去打。咁頭先蕭生都講咗啦，喺短短一個週末有2個細路仔，即係呢一個啦，27個月大嘅男童有思考症，同埋啱啱週末前一個5歲9個月個女童，咁嗰個仍然係好危殆啦。當然，因為佢嗰個病係十分之嚴重，頭先你都講咗一種急性壞死性嘅腦炎，即係變咗佢嗰個腦部其實喺好大面積都發生咗好大嘅病變，有壞死嘅情況。咁復原嗰個可能性唔係冇，不過咧就唔係好高。咁就係即係好彩能夠救得翻，其實都會有好多後遺症。咁所以啲家長千祈唔好以為香港嘅醫療系統係可以應付到呢啲重症只要入咗 ICU 有足夠嘅治療就能夠完全復原。咁嗰個機會唔係話冇，不過其實你越重嘅病，你完全100%復原嘅機率就會越低咁樣咯。 但係先問咗呢一個思考症27個月大嗰個男仔啦，咁啊，佢而家係要用一個咩嘅治療方法，同埋係咪話佢要插喉 啊？係啊，咁其實琴日430都講咗啦，我琴日只能做一早，因為啲同事都會即刻講俾聽發生咩事，等我有機會即時向市民解釋嘅。咁佢其實就大概係啱啱呢個週末前後嗰陣時發病啦。咁但係嗰個病情因為得唔到舒緩啊，因為你大概都知道，大家都知細路仔啲器官好窄，你一感染咗尤其是當然係冇打針嗰啲啦，咁嗰個器官裏面啲黏膜就會腫脹發炎。咁個器官本嚟已經係細㗎啦，你再腫脹再窄啲，根本條通道都唔夠闊。咁啲細路仔咪會好辛苦咯，唞氣。咁所以佢一開始嘅表現就係唞氣好辛苦啊。咁但係入咗醫院之後又俾氧氣啦。咁氧氣其實可以大量咁俾嘅，咁又貓鬚又得，面罩又得。但係俾極佢嗰個神志一路都冇好轉，甚至有加重咁，跟住又再落藥啦。有啲叫類固醇，有啲係叫做將啲血管收縮嘅，等嗰啲黏膜再縮翻細。咁又有氣管舒張嘅藥，咁用曬啲藥都唔覺有好轉，反而越嚟越差，咁咪就係需要由人際轉去馬加烈咯。咁嗰啲全部喺430都講曬，咁當然去到嗰度評估咗之後，實在太危險啦。咁當晚即係禮拜日晚到黃昏，咁就要插喉咯嚇。咁當然嗰個一定要有好好嘅 ICU 嘅設備，有好好嘅專業嘅支援，甚至乎即係麻醉科最叻嘅即係醫生要識得插喉嘅，都即係喺在場。咁樣嘅情況之下，先可以好順利咁樣插喉，然後俾氧氣俾呢個細路仔。咁其實呢啲舉動咧，係要一個好 即係好即時嘅入醫院啦，又要由一間醫院，譬如冇呢啲 ICU 嘅，又要好順暢、好即時去到一個有咁嘅 ICU 嘅設備嘅大醫院啦。咁我喺度諗，咁之前嗰個好不幸嗰個小朋友，因為住離島，咁就做咗一輪之後，先嚟到譬如大嘅醫院，咁東區，咁嗰陣時真係因為嗰個抽筋係發生咗都。譬如三個鐘咁，你喺嗰三個鐘個腦已經係受損。咁如果呢個思考症，如果真係唔係住喺市區啊，當佢係住喺唔知邊個離島，咁又係當晚半夜三更發生急轉直下，咁你諗下係會幾危險係咪啊？咁到時個缺氧如果係多過兩三個鐘。咁你就即係插喉救得翻佢嗰個腦部嘅受損都一定有㗎啦。 嗯，但講翻思考症嚟講咧，係因為佢哋小朋友氣管窄，所以有思考症，一定係因為有思考症而導致啲呼吸困難啦。咁嗰個原因係咪即係反映就係佢病毒量高，所以先有思考症咧？因為亦都唔係個個小朋友感染咗就有思考症㗎嘛。嗰個原因係咪同個病毒量係成正比嘅呢個係咪？ 呢、這個就冇咁樣嘅證據嘅，咁你話點解有啲人即係感染咗之後冇思考症，點解有啲人又感染咗有思考症？個成因真係唔係百分之百掌握啦。咁大家都知道，你望住一個譬如三歲嘅或者呢個有三歲嘅，咁你望落去兩個人都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就好相信有一個個人化嘅原因喺度啦。咁但係總而言之，我哋能夠做到的干預其實就是打針，即係好簡單嘅啫嚇。咁嗰啲當然好多係我哋未知嘅，已知嘅而可以做到有效嘅干預咧，就是打針。咁就一針肯定好過零針，兩針好一定好過一針，三針一定好過兩針，呢、這個無話可說。咁即係譬如我哋要聚焦，咁當然我哋可以去解釋解釋點解呢個細路有呢、這個細路冇。當然我哋都喺度諗緊啦嚇，或者做緊研究。咁譬如。嗰、那個腦炎嗰啲咁，而家都有證據啦嚇，即係比較嚴重嘅新冠疾病，咁可能嗰啲受體係有啲先天嘅免疫功能缺陷，咁通常都係一型嘅干擾素嗰、那個所謂反應係有問題，咁有啲啊真係有一啲所謂先天嘅基因，唔好話缺損啦，即係不足，咁咧就使到佢喺頭嗰幾日。嗰、那個一型嗰個干擾素生產得唔係好足夠，引致嗰個病毒量係比較高。咁當你病毒量比較高嗰陣時，咁你嗰個發炎亦可能會係相應係提高咁樣樣咯。咁如果係細路仔好細啲細路仔啲氣管好窄噶嘛，咁咪會有機會因為佢發炎氣管窄咗，唔夠嗰個空間入去，咁咪就有思考。思考嘅意思即係當你呼同埋吸，佢係吸嗰下。因為細路仔啲氣管係好柔軟嘅，佢一吸嗰下咧，佢嗰個氣管唔能夠支撐就塌咗落去，咁就即係咁樣嘅聲叫做思考係吸嗰下，佢嗰個氣管好柔軟塌咗落去，就產生頭先劉醫生模擬即係咁樣樣啦嚇，當然好誇張咁樣講啦，有陣時係細聲好多啦，未必家長聽得到，但係總而言之，如果個家長覺得個細路仔好唔妥。口氣好唔順，有啲聲，神志你嗌佢佢都唔即係平時玩嘅都唔玩，咁咧又唔食，又甚至乎即係話又嘔吐啊，咁唔好等啦，即係快啲去揾醫生。咁尤其是你住比較偏遠嘅地方，我唔知即係離島又好，或者係新界某一度啲村落，你真係要出翻嚟嗰啲就唔好等啦，唔好係嗰晚係俾佢磨下先，咁啊千祈唔好啊，係啦。 嗯，但家長頭先除咗話留意到一啲嘅聲啦，或者睇到佢可能反應唔係好冇平時咁精神喎等等嗰啲嘅觀察之外咧，你會唔會都建議譬如佢自己屋企人如果係有人感染嘅話，而有小朋友嘅話，嗰啲確診嘅人士應該自己咧係申請自己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啊，減低呢啲即係感染都同住小朋友嘅機會，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 咁當然呢個一個做法啦。咁我諗第一就係啲大人如果未打針，即應該打啦，係嘛？全香港啲大人基本上都打曬噶啦。即如果基於某一啲原因你自己冇打，咁你啲細路仔又冇打，咁我就同時呼籲呢啲家庭不特止你要帶啲細路仔去打，你自己都第一時間去打。咁當然我都好尊重每一個人嗰個取態，但係尊重還尊重，但係我亦有責任呼籲呢啲唔肯打針嘅家庭真係去。思考你點樣保護自己，從而又保護你嗰啲小朋友咯。咁而家基本上香港嚟講，由六個月大以上到100歲嘅都可以打針。咁呢、這個即係唔成為一個 原因唔帶啲細路仔去打針，或者自己冇得打，或者叫做曲寬嗰啲就唔成立噶啦嚇。 我意思唔係講話打針，我意思係話即係啲大人如果自己係感染咗，使唔使全部一律都要都係安全啲去曬社區隔離設施先咧？即係我就唔係講個大人本身打咗針咯。 係、我明白嚇，蕭生嗱一步步啦，因為嗰個就係最直接個人嘅行為可以干預到嘅。咁頭先蕭生講嗰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公共衞生。嗰、那個隔離嘅措施，咁呢一樣嘢咁就要有幾方面嘅配合啦。第一要家人明白先啦，因為好多都係快測或者佢情報又唔情報屋企嗰啲，咁要家人都係有個選擇嘅。咁第二呢就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個家庭即係譬如好差嘅環境，即係譬如唔好話劏房户啦，即係比較窄嘅屋企都冇乜。即係隔離嘅地方得一個廁所，咁可能你真係要考慮咁咯。因為我都會好多朋友親戚啲小朋友之前未有打針之前，或者而家啱開始有打針都問下女生點算啊？你屋企點㗎？咁可唔可以即係好有效地將感染同冇感染嘅人分開咁啊？唔得啊！哇！咁你快啲帶你個細路去入醫院，將佢分開先啦。咁或者又調翻轉頭又得。咁到最後，我諗都係個人嘅意欲嚟嘅啫，因為你點樣落例嗰啲市民唔參與呢一個活動，呢、這個所謂提議，你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到最終咧，所有嘅政策其實都係需要市民嘅認同啦。咁、當然政府最大嘅責任就係要寫到一系列做嘅嘢要好暢順，唔好有阻滯，寫到每個人都覺得好煩擾咁樣。咁呢個我諗。現屆政府都明白㗎啦，所以咪不停喺度做咯。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如果呢間屋夠大嘅，咁你咪區分佢哋咯。咁、如果唔得嘅話，咁你真係要考慮邊個入醫院或者入隔離措施咁樣樣，因為未必一中就全家人中㗎嘛，係咪？ Okay, 六个月大至到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可以打科兴疫苗啦，喺今个月四号已经开始咗噶啦。咁见到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咧，寻日就话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名嘅呢一个年龄层嘅小朋友打咗针噶啦。咁成个接种率你哋点睇咧？有冇需要定一啲目标咧？ 咁政府就唔會定目標嘅，因為佢就會覺得綁手綁腳啦。咁我呢個都認同嘅。咁我作為個人嚟講，咁亦公開即係唔好話做咩呼籲啦。咁呼籲就一定做噶啦。咁我個呼籲有冇目標咁啊？梗係有啦嚇。咁我都講咗，希望喺到年底之前，我要用不同嘅方法呼籲家長係佢哋明白咗個利弊之後，帶佢啲細路仔去打針。咁我日日都睇緊嗰個打針。嗰、那個數目嘅，咁琴日好似去到3800， 係咯，點睇啊？呢個數 目到啦嚇，咁佢個百分比就大概三點幾，未到4%。咁嗰陣時我都講過話，如果照呢一個恆速咁樣樣，恆速嘅意思即係每個星期大概都係升2%，咁咧去到年底就40%到啦。咁我琴日即係因為要同你哋做訪問啊，蕭生，咁我都諗咗我用啲咩最具體嘅數字可以解釋到俾市民或者甚至乎打針嗰啲官員去判決，就係每日打你幾多針啦？係600針啊？400針定係800針？咁我就估算咗啦。咁打咗10日，咁你又打咗3000多針，即係一日打300-400針啦。咁當然呢個就係即係最低消費，我覺得就唔夠啦。咁如果透過我不停又好，好多兒科醫生不停又好咁向家長呼籲。又不停有呢啲細路仔冇打針，發生腦炎喺 ICU， 咁嗰個27個月大又因為思考症要入 ICU， 咁會唔會勸説到一啲有猶豫嘅家長快啲去打？咁我自己琴日喺做個心算，其實今朝呢一早起身瞓唔著，咁就諗到啊400針，不如我同全體市民家長講話，不如大家一齊努力啲，將400針變600針啦，好唔好啊？咁如果真係變到600針，咁咪會達到女生。早派講嘅去到50%，送啲到60%咯。如果你話叻到唔知點算好，咁去到800針，我梗係好開心啦。如果1000針，我簡直跳起添啦。每日喎嚇，咁所以蕭生或者經過你個電台咁啊，呼籲全體家長好似香港一齊做參加奧運又好咩運都好啦，就係要俾全世界人知道，其實我哋得嘅，我哋一齊做好呢件事。6個月到3歲嘅細路仕。在这个年底之前打到50%啦。 OK， 好啊，唔该晒刘宇龙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刘宇龙教授是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议员就收到一啲意见啊，指八大啊，即系 八間大學啦，喺一啲外地同埋內地嚟香港讀書嘅學生面對緊一啲嚟香港嘅一啲問題啦。原因就係一啲檢疫酒店供應啊，同埋而家來港二計劃咧都係限額嘅，每日2000個。嗱，詳情又揾嚟電話旁邊立法會議員周文廣同我哋講下，早晨。 系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周文讲，你系咪都收到一啲相关嘅反应啊？头先我提到嗰个 系啊， 吓系点样啊？ 我收到大学校长会，即系八大啦，咁佢哋一啲嘅反应。咁其实咧，我哋而家今年大概会有51,000名嘅呢个境外学生入境香港读书啦，咁即系讲大学嗰方面。咁其中咧，我哋睇到咧就如果系新生系嚟自内地嘅，咁大概有29,600名。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啲非内地嘅境外学生，咁嗰度有12,060名。总共我哋睇到咧有41,638名。咁呢度其实如果你睇到有咁大量嘅数，咁而佢哋而家都八月中啦，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都未入境香港嘅话咧，其实都会产生比较大嘅问题。 有几多系嚟唔到香港，或者你有冇收到啲求助评估都大概几多嚟唔到咧？同埋个原因系点咧？ 主要其實就佢哋都而家申請嗰啲隔離酒店嘅設施都唔容易啦，大家都知道呢個係旺季，同埋可能我哋而家雖然縮短到去3+4啦，但係其實就我哋睇到好多嗰個出入境啊都係增加咗嘅，對於佢哋更加難入境，同埋你諗下，如果喺咁短嘅時間內41,000多名呢啲嘅唔同嘅境外學生同時間入境香港，亦都對香港人本身即係入境申請一啲隔離酒店都有困難，所以呢個係需要解決咯。 但我見旅遊業界啦，譬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就話3+4咧，反而就即係令到一啲預約檢疫酒店咧係鬆咗啊、易咗啊咁樣，係咪真係檢疫酒店房間嗰度係供應翻易翻啊？有冇留意到個情況？ 我都睇到嘅，因為其實你睇到而家第八輪嗰個酒店有68間啦，超過23,000間房，係冇錯，佢嗰個流轉率咧會快咗嘅，但唔代表佢個佔用率會低咗，因為你睇翻近期我哋可以睇到係從香港起飛嘅嗰啲航班當中咧，個搜尋量咧都增加到差唔多3倍，加上而家都入境嘅出入境嘅高峰期啦，咁你方便咗出去，咁當然亦都會影響咗佢翻嚟嗰個隔離設施嘅供應，咁呢啲方面。其實就一定是相對增加的。 除了說檢疫酒店，其實不是說來港移計劃都一樣可以給一些這一類型的內地學生啦、新生啦是來香港讀書的，是不是可以這樣的？ 其實咁嘅，如果按而家政府嘅政策咧，如果佢係舊生嘅話咧，佢係又持有香港嘅身份證，哪怕佢唔係永久性居民，佢可以通過回港易免隔離入境香港嘅。咁但係頭先我講緊另外一批咧，就係啲新生，新生咧佢需要通過來港易啊，咁入境香港嘅。但係呢一批咧，佢只係限於過去14日逗留過喺廣東或者澳門嘅，咁呢一批就需要進行檢疫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同八大校長會都想去睇個意見俾政府咧，就係、是、話希望進一步將呢個來港易同埋回港易佢嘅適用範圍合併，即係換言之，只要佢喺內地係低風險地區啊，佢哋都可以免隔離入境香港。其實呢一個唔單止對啲學生有利啦，亦都對我哋香港嗰個隔離設施嘅嗰個供應啊，都能夠即係大大減低。因為你睇翻佢個風險咧，其實你睇唔到即係喺內地會風險會高過喺境外入嚟嘅。咁呢一批其實你 release 咗出嚟先啦，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樣嘢，頭先我提到嘅啲非內地嘅境外學生。咁嗰度有12,000名，咁呢批就真係需要解決啦。咁如果你話嗰個隔離設施，即係講緊係個隔離酒店咧，唔足夠以應付佢哋嘅需要嘅話咧，政府可能都係要考慮下，會唔會用一啲而家閒置緊嘅社區或者中央門店嘅隔離設施嚟到短暫去解決佢哋嘅困難啊？ 如果俾呢啲新生可以來港易計劃嚟嘅話，即係就唔一定係而家，譬如深圳灣口岸或者港珠澳大橋分別每日1,000個名額嘅咯，可能係機場都要嘅咯，會唔會係咁樣？ 佢哋因為而家來港易同回港易咧，佢必須要只可以通過2個陸路入境嘅口岸啊，一個係深圳灣，一個係港珠澳，所以佢都要符合呢啲條件咯。 所以你覺得有冇需要？首先喺個名額嘅總數嗰度增加啦，第二就係可唔可以喺機場嗰度做到來港易或者回港易咧？ 我覺得如果能夠解決到即係而家嗰個 各方面的供应紧张问题，我觉得都值得去考虑，包括它的名额方面和它的渠道方面。因为现在它来港也好回港也好，它都是只是两个陆路口岸的，如果它有飞机落到来香港的都可以适用的，那这个当然是好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看回回港二它那个名额就会多一点的，但是来港二就每日是两个口岸各一千个，那这些方面都值得去增加。 增加到多少啊？心目中想着 我想起码是不是都可以跟回港二一致的，如果我们看回港二呢应该是两个口岸每个三千和两千个。 刚才另一个建议说是不是那些中央援建那些隔离设施都是可以给这些学生去住嘛，具体想着哪个地方的有没有？ 其实咁样嘅，我哋而家睇翻咧，限制紧嘅咧，起码都有七个地方啊。咁如果你话比较近口岸嘅，亦都系即系方便即系大家嗰个使用嘅，系咪可以考虑？譬如话新田啊，又或者系港珠澳人工岛，呢两个都系近住嗰两个口岸啦。咁应该都系可以方便到呢批学生，同埋都可以尽快即系增加翻香港人自己本身使用嗰个隔离酒店嘅供应。咁呢个应该系对大家都有利嘅。 好啊，唔该晒周文港，同你倾到呢度。周文港系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一啲外地生，包括喺内地或者海外嘅新生啦，因为一啲嘅检疫隔离设施咧，入境方面咧系面对住一啲困难嘅，咁佢有啲建议。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寻日有停车场铁闸堕下，被击中的女保安员现至凌晨不治。事发喺寻日傍晚大约六点，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现场有一道4.7米×2.5米嘅铁闸堕下，击中一名43岁女保安员。途人将铁闸移开，事主身体多处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到0时30分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由警方跟进调查。伊朗首次官方回应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在美国遇袭受伤的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德克兰与事件绝无任何关系，强调无人有权指责伊朗。卡纳尼指拉什迪在著作之中侮辱宗教，言论自由并非理据。伊朗認為在今次襲擊事件之中，除了拉什迪和他的支持者之外，任何人都不應該受到指責或者譴責。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說，要拉什迪本人為自己遇襲事件負責的言論是非常荒謬。發言人認為這種攻擊不單止是針對拉什迪，亦都是對言論自由的攻擊。英國政府支持拉什迪和他的家人，亦都同樣捍衛全球的言論自由。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羅斯十分重視與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歷來牢固、友好、真正值得信任的關係，願意向盟友和夥伴提供槍械、火炮、裝甲車、戰鬥機和無人機等現代化武器。普京說，俄羅斯將會打造新型武器裝備，在公平平等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合作，並主張繼續與盟國和夥伴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他強調制定複雜的作戰訓練任務，對於提高軍事技能和軍事指揮質量，提高部隊間戰術協同具有重要意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确诊新冠病毒。奥斯汀在声明之中说，他的新冠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他将会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引在家中隔离5日，期间会持续工作。奥斯汀说，他和总统拜登最后一次面对面接触是在上个月29号。今次是69岁的奥斯汀今年以来第二次确诊，对上一次确诊在1月。奥斯汀说，他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已经接种2剂加强剂，他将会在未来几日与医生保持联络。

前日開始，政府即係喺星期日開始咧，開展咗第一階段啊，為期三個月嘅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咁啊有600多个黑點，尋日都同大家傾咗唔少啦。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你點睇呢個計劃咧？係咪對於一啲嘅環境衞生問題可以有效打擊到或者處理到咧？咁尋日訪問到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啊，咁啊佢提到話打擊後巷嘅非法棄置電單車，佢留意到呢個問題，佢就提到話運輸署短期內咧會收。佢嘅講法係咁噶，如果一啲嘅車輛咧係兩年內都過咗登記，冇再登記嘅話咧，就係違法。另外都提到話咧，會研究咧係提高一啲貼街招嘅罰則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啲問題咧？無論係環境衞生黑點啦，同埋頭先啱啱提到嘅兩個問題喺後巷嗰啲棄置嘅車輛，包括一啲電單車，咁啊，仲有就係話啲貼街招嘅情況，會唔會你都有關注到咧？呢個係咪一啲對於環境衞生嚟講都好大影響嘅一啲情況咧？整個市容的影響又怎樣呢？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一下有關於修例方面的，就是運輸署署長羅淑佩。早晨。 早晨樂文，早晨聽眾。 早晨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剛才我提到的那個修例想談之前，我都想問一下，其實今次在這個打擊衞生黑點計劃也都涉及到多個部門的，運輸署來說有沒有特別負責一些什麼工作的，還有各部門都要定 KPI 的嘛，說要即是10月就要完成，運輸署方面又有沒有在這一方面的相應的 KPI 的？ KPI 嗰方面咧，琴日阿卓司長都講咗嘅，就我哋而家嘅工作當然係要就各方面嘅環境衞生問題咧，定立一啲處理嘅 KPI。咁呢個會喺三個月內定好，同埋我哋唔係話定咗 KPI 先至開始跟進做嘢，我哋其實都一路做緊嘢嘅。咁至於我哋修例嗰方面咧，其實呢一個係我哋一直以嚟咧，我哋知道咧喺香港嘅不同嘅地方，好多時候其實係公共道路嚟嘅。公共道路即係嗰啲行車嘅路啦、泊車位啦、行人路啦，甚至我哋嗰啲公共運輸交匯處咧，的確係有一啲車輛咧會係棄置喺度，或者係冇人處理，咁就會係有危險或者阻塞咗個道路。我哋其實咧都聯同其他部門咧係有啲行動咧去清潔呢啲喺公共道路嘅即係車輛，去清理佢哋。亦都當中係的確電單車係比較多嘅，大概我諗八九成都係電單車，其他車輛係一成到啦咁樣，或者甚至更少嘅。咁後巷嗰度咧就係、是、我哋一個以往裏面咧功夫比較少去到嗰度，因為佢嗰個身份嘅問題，或者佢唔係一個道路嘅問題。咁但係而家唔緊要啦，因為即係我哋有卓司長去帶領底下咧，我哋各部門都會同心合力咧，就去處理後巷裏面嘅棄置車輛，特別係電單車啦。因為後巷其實唔係一個行車道路啦，所以其實唔會有大型嘅車輛咧咁容易入到去。但電單車咧就比較容易，咁所以我哋做嗰度。咁但係喺我哋處理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以往都發現咗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現在個道路交通條例374E章下邊嗰、那個規定咧係有一個漏洞嘅，的確。如果啲車輛咧佢向我哋登記咗之後咧，先可以去領取牌照。咁登記咗之後領取牌照，每年去領取啦，或者有啲人可能逐四個月啦咁。咁但係如果你個車輛唔喺道路行走嘅話咧，咁登記咗但係冇領牌咧，都唔係違法嘅。你咧最多可以去到兩年咧，都唔為一架登記嘅車輛去領牌咧，其實都唔係違法。只要你架車唔攞出街，唔喺街道上行，其實都 OK。咁如果過咗兩年咧，現時嚟講運輸署咧，其實係會發個通知俾個登記車主嘅，就話俾佢聽，請你嘅車咧其實已經兩年冇續牌啦。咁你其實即係有責任咧，要為佢續牌啦。但係如果你喺15日後收到呢封信，15日後你都唔為你嘅車輛續牌咧，我就有權取消你嘅車輛登記。取消咗登記之後咧，你就要重新登記，你就唔可以隨時就咁翻嚟續牌噶啦。咁但係有啲車主咧，就可能會利用咗呢一個漏洞咧，就如果嗰架車佢唔想要嘅，佢就唔續牌。我哋寄信俾佢，佢又唔理，佢又唔攞架車去劏。佢就咁可能就排埋一邊，或者如果係電單車，可能係真係排埋一邊，甚至等入後巷。咁因為我哋個法例咧，佢變咗反而係冇任何責任啊！因為我已經取消咗架車登記，佢連車主都唔係。咁變咗咧，我哋就算揾到架車，知道架車屬於邊一位咧，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去追究翻個責任。咁呢個係一個漏洞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嘅修例咧，其實我哋 係會就住所有嘅車輛，如果你兩年冇領個牌嘅話咧，咁登記車主咧，我哋會通知你，但係咧你就要去為指定嘅車輛續翻牌啦，或者你係去取消呢個車輛嘅車輛登記啦，又或者你要取得處長，即、就、係、是、我哋嘅豁免啦。咁如果你呢三樣嘢都唔做嘅話咧，咁你就係違法。咁而違法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架車如果之後我哋揾到被棄置咗，無論喺邊度被棄置咗，其實個車主咧就會有法律責任。咁以往其實地政總署咧想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哋都遇到一個問題，因為呢啲車係霸佔咗個官地，理論上地政總署係可以去即係起訴佢哋。咁但係由於我哋法例嘅漏洞咧，其實就即係嗰個起訴嗰樣嘢咧就唔暢順，咁變咗咧地政總署係遇到困難嘅。咁我哋而家咧。首先最重要，歸根究底，我哋收咗呢個例先。咁收咗呢個例咧，我哋希望盡量咧就可以呢種棄置嘅情況咧，就係可以改善。從根本去處理個問題，因為其實你除咗話即係嗰個即係有法律責任之外咧，其實我哋係會有個罰款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個比較有阻嚇性嘅罰款啦。或者甚至係監禁啦，咁樣去令到啲車主咧，其實我唔係想罰啲車主，但我想建立翻一個公德心，建立翻一個意識，公民嘅意識就係你買咗架車翻嚟，無論係新車定舊車，你有責任去處理佢，妥善咁去處理佢，而唔係等喺條街度，等政府幫你，難聽啲講執手尾。亦都喺同一個時候，政府未有能力即時處理到嘅時候，就影響咗其他市民嗰個環境衛生啊、生活啊咁樣。呢、這個就係我哋想透過呢次修例去教育 嘅。即係你估計而家啲棄置嘅車輛，大家有得佢唔續個車行車證，咁啊有得佢喺度，係純粹係一個公德心嘅問題。你覺得呢、這、一個而家呢個修例可以打擊到，亦都改善到呢個情況嘅？ 嗱，我唔會覺得純粹係一個公德心嘅問題，但係公德心亦都會一定係有一個因素，因為其實咧棄置呢啲嘅車輛同棄置一個大型嘅垃圾咧，其實嗰個分別係咪真係大成咁咧？一個電單車或者我棄置成日講棄置一個大嘅床褥，棄置一張大嘅梳化，其實都係會影響咗別人，亦都係會有即係一個即係有人要幫你執嘅，你自己唔執就有人要幫你執噶啦。如果唔係就即係嗰個使用就受到影響。咁車嚟講，其實係可以拎去劏車嘅。呢啲嘅零件，如果你嘅車係有用嘅話。有用嘅零件嘅話，其實劏車公司可能甚至有錢俾翻你添。但係當然，如果架車係太過殘舊，冇乜嘢噶啦，成架車都冇咩用得翻，當然你要付出一個價錢。我睇電視新聞咁，亦都講過可能付出1000，付出即係幾百咁樣。咁如果你係擁有得一架車，就算係一架二手車、二手嘅電單車，咁嗰個都係一件財物嚟嘅。到個財物。即係失去曬價值嘅時候，作為一個主人去妥善咁處理，我諗呢一個嘅即係我哋香港人應該有呢個質素做得到嘅，我好有信心。 OK， 頭先你都話提到有一個可能比較高嘅水平嘅或者有阻嚇性嘅刑罰啦，除咗罰款之後，可能係去到監禁。你哋初步嘅諗法會係點樣嘅？ 嗱，我哋仲同律政司咧商討緊個具體，但係點解嗰個刑罰要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呢？其實我哋有啲人話啊，咁你政府咪諗收回成本咯？你每一次出去大行動，譬如我哋運輸處貼咗紙話俾你聽，你架車咧要移走啦，唔係我哋就會即係會去即係我哋移走，我哋會充公咁樣。我哋牽涉其實好多部門嘅，可能係民政事務總署啦。我哋自己運輸處啦、路政處啦、警方啦，其實好多人力物力。但係呢個人力物力，大家都係有數得計咧，就覺得，你都講緊，即係你哋一次過夾一堆車走，咁其實攤分都唔係真係咁多。如果我用收回成本嘅話咧，其實未必有個阻嚇力。但我想大家考慮嘅另外一樣嘢，嗰個收回成本咧，就係呢啲嘅廢物啦。雖然佢係車輛，其實佢係霸佔緊官地啦。另外咧，就係我哋香港的土地資源係好珍貴嘅。如果佢即係斷尺咁同你計，你擺喺嗰度，其實佢佔用咗嗰個價值係好高嘅嗰個土地。咁當然仲有一個就係個環境衛生嘅問題啦。 你令到個環境衞生差咗嘅時候，其實整體香港都付出代價。咁所以我哋從嗰、那個呢幾方面咁去考慮嘅水平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話收回我哋真架車拎走嗰個成本咁簡單，而呢個我哋都希望有啲阻嚇作用，最終就係希望可以改善到呢個情況，由源頭嗰度去改善。 即係所以起碼嗰個金額要去到幾多先至係唔止收回成本，直情有個阻嚇力呢，而唔會令到啲車主可能覺得咁啊，咁我當俾呢嚿錢咯，政府幫我處理咗佢咯，會唔會可能有呢咁嘅心態呢？ 就係、是、要為咗避免有呢個心態。 嗯， 就係、是、要為咗避免有呢個心態，因為而家你攞架車去劏，就算我睇坊間報道講緊你架車一啲錢都唔值，你攞去劏都係講緊即係四位數字。仲係一個相對低嘅四位數字，咁所以即係其實對於能夠擁有車一年排費都需要即係四位數字啦嘅人嚟講，其實唔係真係一個沉重到無可負擔，所以要撇喺條街度等市民受害，等政府處理，唔係一件咁嘅事咯。 嗯，即係可能你都要去到即係個罰款可能去到五位數字，或者另外一方面又會唔會有啲聲音可能話啊，去到監禁喎，又會唔會太重咧？成個刑罰嚟講？ 這個總之具體呢，我們在提出那個立法建議的時候呢，我們會交代的。但是道路交通條例呢，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道路交通條例的罰則呢，其實都是會有罰款或者是監禁，都是一個我們在374底下374章底下一個普遍的罰則 的情況來的。 嗯，但而家咪话都要即今年下半年啦，先向立法会系正式提交成个立法修订建议啦，去到2024年初先至实施到成个安排。如果系过到嘅话， 系嘅，因为咧我哋其实大家早排咧，其实我都唔记得咗我有冇上过乐文你嘅节目咧，都去解释运输处咧，其实系会有一系列嘅新的措施，就在那個電子牌照的方面。 嗯，之前講過少少， 冇錯啦。電子牌照方面呢，其實我哋電子的車輛牌照啦、人牌啦、許可證啦等等，我哋其實喺排好曬就陸續由今年年底到2024年咧，就一路推出。咁呢一個即係處理我哋嗰啲有登記但係冇續牌嘅，其實都係喺我哋牌照簿下面嘅一系列嘅工作裏面。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咧，運輸處係有一個好大嘅電腦系統，係叫做 Valid 嘅。咁呢個系統咧，每次我哋做一個呢啲嘅電子牌照嘅改動或者其他嘅改動咧，我哋都需要咧去改呢一個即係電腦嘅系統。咁我哋而家做呢一次嘅改動，即係話處理嗰、那個冇領牌嘅車輛咧，同樣需要。咁但係除非我哋一次過做一個好大嘅全個系統停咗佢去改嘅啫，否則嚟講咧，我哋需要每一個嘅即係措施咧，我哋需要去改個系統，而我哋需要令到個系統咧不受影響，因為我哋個系統咧，除咗係運輸處自己本身處理全港接近900,000嘅車嘅牌照事宜之外咧，房署啊、運輸處啊、其他嘅即係政府部門咧，亦都有需要警方啊去執法嘅時候，亦都有需要利用呢個系統。我哋呢個系統就完全不可能咧，即係有任何因為我哋嚇太大意改、 okay. 不斷咁改嘢咧。咁令到佢有問題，我哋就做唔到咯。 明白係有個系統上面嘅改動問題，但客觀嚟講就真係要等多兩年或起碼年幾，先至係可以有效咁打擊到呢一個棄置電單車或者棄置其他車輛嘅後巷等等呢啲問題。 當然唔會啦，當然唔會啦。司長都會督促我哋，我哋各部門都好努力咧。其實喺呢一個即係法例改動能夠正式實施之前，其實我哋喺道路上面咧。公共道路上面咧，我哋其實已經做咗好幾次嘅聯合行動咧，係清理咗全香港大概1,500架嘅棄置車輛。咁呢啲就喺公共行車道、泊車道、泊車位或者行人路啊、公共交匯處咁。咁現時咧喺卓司長嘅帶領底下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即係新嘅共識，就政府部門咧亦都會採取相似嘅模式，就去處理喺後巷裏面嘅棄置車輛問題。咁我哋亦都會咧係去喺呢。這個時候即刻開始呢，就是檢視哪一些區呢，我們是需要即是加快去處理。那我們在資源許可底下呢，我們盡快去拎走這些車。那的時候呢，其實就不用等到我們可以改到法例、實施到法例呢， 大家應該都可以見到一啲嘅效果。 嗯，最後我想問埋，因為我見有啲報道提到話，審計署其實2000年咧就已經提出咗話，即係香港冇一啲嘅規定係登記車主必須要妥善處置自己一啲廢棄車輛嘅法例嘅，就建議當時要修例。點解隔咗咁多年先做嘅？ 嗱，過去如果你講係2000年， 2000年啦，當時啦， 係啦，咁二十年來，即係嗰個歷史，我諗我手頭上冇即係一個具體嘅情況，但我諗有好多嘢咧，就即係因時制宜，同埋我哋現在新一屆政府亦都見到呢個情況，亦都係即係有決心去處理呢個情況嘅時候，我哋就立即處理。咁呢個亦都展示出咧，即係我哋今次真係下定決心去做啦。 OK， 好啊，唔該曬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頭先咧講到有關於一啲後巷或者一啲非法棄置車輛啦，而家有一個修例嘅方式去打擊嘅，就係話定明如果係兩年冇一個嘅車輛牌照嘅車輛啦，咁呢啲登記車主冇喺指定期間之內為呢啲車輛係續領嗰個車輛牌照咧，或者係取消呢個嘅車輛嘅登記，又或者係攞到署長嘅豁免嘅話咧，就係違法嘅。咁頭先就話究竟嗰個嘅刑罰咧係會點樣咧？要有阻嚇性，咁但係具體嗰個嘅罰款啊，或者嗰個係咪要去到坐監嘅刑期係幾多咧？咁都要係即係可能稍後先有更加多嘅資料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又再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 陈斌，点？我想先讲咗呢个三个月嘅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先。你自己有冇有啲咩特别留意啦？同埋头先讲到嘅一啲弃置车辆嘅问题，系咪你都关注到？ 今次咧，呢个三个月嘅打击卫生黑点咧，就系、是、前所未有咁认真吓，亦都系即系似乎系想做得比较彻底嘅一个做法。咁我哋当然系期待啦，尤其是喺市区里面咧。是衛生黑點，有些已經十年八年，有些差不多二十年的黑點，那希望今次呢是可以有所改善，尤其是棄置車輛後巷呢就有即是一些電單車啦，在郊外譬如說在元朗啊、新界西南啊或者是等等地方呢都是有一些汽車是棄置在郊野那裡的，那對於整個社會呢或者是衛生環境呢都是即是造成很大影響，那過去呢每年都差不多是成1500宗左右的投诉。咁但是似乎呢几个部门都冇乜冇乜办法啦。警方就话佢唔阻街或者唔影响安全我就唔理。咁地政署呢就话我有联合行动。咁但是联合行动联合嚟之后都系用公帑去帮手石手啲车，其实就真系好浪费。咁所以呢都是需要即是有一个比较彻底的做法。 嗯，你觉得现时法律上面最大的问题是处理这些弃置车辆那里是不是就是追究一些车主的责任不足够啊，还是个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呢现在的做法呢就是即是地政署又没有扶，警方又说即是不阻安全我就不理。跟住运输署呢就说我取消了他的牌啦。 嗯。 那就取消了，那他就不是车主啦。唔係車主咁棄置喺度，我又檢控唔到佢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即係甚至乎要有時候夾走架車咧，都唔可以問到我原先個車主收翻錢嘅。咁呢一種情況咧，我就覺得真係有修例嘅必要嘅。咁我都希望透過修例之後咧，係可以做得徹底啲啦。譬如話即係個罰款要體現到即係阻嚇性。另外咧就係、是如果真係要出動到政府人員去夾佢，或者係拎走佢嘅時候，可能都要收翻相關嘅費用啦。甚至乎係咪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外判，俾出邊啲公司去做，咁令到成個打擊係更加積極咧？ 嗯，但你覺得呢一個算唔算係即係香港一啲衛生黑點，或者一啲要主要喺處理使用方面嘅一個大問題咧？呢啲棄置車輛？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頑陣嚟嘅，因為以往你頭先你都講啦，二十年啦。即係2000年啊，當年審計署咧都係有份報告就是說，就係講而家咧呢種咁嘅情況冇辦法處理嘅。咁二十年擺低咗，咁而家有個機會去將佢攞翻出嚟去處理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咁甚至乎過去有咁多年喺唔同停車場裏面，大家知道停車場個資源都好短缺嘅，無論係公共停車場或私家停車場咧。都是有啲棄置車輛擺咗喺度嘅，咁以前就冇去扶嘅，而家如果我哋條例修改咗之後咧， 起碼就即係行，應該行翻個公義咯，同埋解決咗個使用嘅問題咯。 嗯，你自己心目中如果你有一个阻吓性嘅罚款系去到点咧，或者系咪净系罚款就够咧？因为头先同运输处处长倾，佢话可能都有啲监禁嘅情况，你自己又点睇咧？合唔合比例咧？呢、這个情况又 嗱，通常道路交通条例嗰啲嘢咧，都系有坐监嘅，即系唔会净系话罚款嘅。咁但系你话系咪摆低架车就要坐监咧？咁样？咁當然可能有啲人係刻意啊，或者係特登，可能造成好多嘅嚴重嘅效果，可能就要坐監啦。咁但係我認為阻嚇性嘅就係、是、即係佢去處理嗰架車嘅費用，同埋佢最後被罰嘅費用係要成一個即係差距啦。另外就係、是如果佢唔處理，政府係咪有執法先？如果佢唔處理嘅條例立咗之後都係即係猶如空談嘅，咁就冇用啦。所以即系法例立咗之后或者修改之后，都系要考虑点样执行咯。 即系你担心系一啲部门之间仍然系有啲权责不清而处理唔到，定系人手定系咩问题会可能系处理唔到咧？有个法例 嗱，譬如话而家政府最中意咧就系、是、好多联合行动嘅，咁要约晒咁多部门，几耐先可以行一次啊？系嘛？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系个权责系清晰啲，究竟处理弃置车辆系由边个部门去负责去执管？甚至乎是不是会找出面的外判商去帮手去处理这个即是那个法例的成效究竟有几大呢，就真的要视乎这个执行有几大咯。 嗯，陈文斌，我想九点钟之后再继续跟你倾多一阵，有关于今次整体这个打击卫生黑点计划，转头再打给你好吗？好，唔该晒陈斌。陈斌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你自己又点睇咧？各位观众听众，对于今次嘅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涉及到六百几个一啲点嘅，有冇留意到你屋企附近会唔会都有咧？嗰啲嘅卫生情况系点咧？头先提到一啲弃置车辆嘅问题，涉及到后巷等等嘅咁。嗱，如果用修例嘅方式去处理又得唔得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任顺熙。 先看大公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4896宗确诊，一名年约两岁未打针的男童情况危殆，他的父亲和家姐亦都检疫，这名男童出现思考症等症状，要插喉辅助呼吸，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近日相继有幼童检疫之后重症甚至死亡，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再次呼吁家长应该及早带仔女接种疫苗。医管局话担心确诊入院人数会继续上升，非急症服务或进一步受影响或者是缩减。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医管局现时是处于第二阶段病床调动计划，如果疫情再恶化，会启动第三阶段计划，届时会有2500至5000张病床预留收治确诊病人，有需要会启用备用的亚博馆新冠治疗中心。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国泰航空有机组人员去年底怀疑因应返港免检疫安排外出，事后两名前国泰机舱服务员被控三项作为一个需遵照医学监察规定的人，冇遵照卫生主任所指明的条件罪，两人不认罪，寻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受审之后，被裁定表面证供成立。控方的开案陈词中提及，卫生署明文规定，接受医学监察的人人士在未获首次病毒检测结果之前，如非必要不得外出，但是两名被告在警戒之下就透露，是国泰向他们表示外出购买食物、上门探望朋友以及接小孩放学等日常活动都是获准许的活动。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检疫措施上个星期五放宽至到3+4之后，刚过去的星期日入境人数超过7000人，出境人数亦都有近5700人，创自措施松绑以来的新高。3+4实施之后，内地访客住满3晚酒店就能够回国，无需等待医学监察结束。有刚毕业的留学生趁机利用多出的空档在香港游览几日先至回家。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指出，部分滞留外地以及打算返港工作或者探亲的港人回港意欲增加。星岛 日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一名17岁少年昨日下午在尖沙咀华园大厦高处堕下天井，由救护员当场证实死亡。现场消息说，少年怀疑是在大厦天台玩跳跃极限运动飞跃道的时候意外堕楼，警方暂列有人从高处堕下处理。同堕楼少年同行的两名男子事后亦都由警员带处录取口供。香港飞跃道协会教练话，协会练习的场地主要在公园和游乐场，上天台玩不是必要，建议练习的时候最好有教练在场，或者同朋友一起互相照应。明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教育局话，鉴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一访港讲话对香港有重大意义，今日起向全港开办本地课程的中小学和幼稚园派发讲话文字记录的单行本，以便教师仔细阅读和体会讲话要义。教育局形容习近平讲话和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息息相关，单行本是重要而实用的参考文件。这个是经济日报。 文汇报报道，土瓜湾十三街及五街都是楼龄五六十年的旧楼，楼宇长年失修。民建联和工联会早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九成四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争取重建行动。民建联和工联会提出了六项建议，包括建议市建局尽快制定重建时间表和搬迁方案，重启需求主导计划，政府应该提高重建密度，精简重建发展程序。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幼童染疫和重症数字趋升，幼童已经要争分夺秒才可以赶及打完三针疫苗。港府除了要靠专家顾问刘宇龙、医管局等循循善诱父母，更加要促请整合环球研究和实践数据，协助家长斟酌利弊。经济日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话，疫情爆发以来，一路一幼一直都是抗疫工作的短板，特别是第五波疫情更加是导致了大量的长者死亡，全社会都不能容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幼童身上。不少医院的儿科医生都报告近日多了新冠引发的思考症，这个情况应该足以引起社会关注。时评话，希望特区政府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尽力谷针。商报的时评。 明报社评话，粉岭高球场占用172公顷官地，长期由小撮人把持，就算当局不悉数收回建屋，亦都绝不能够再以私人游乐场地契约方式延续小撮人的特权。当局如何处理粉岭高球场具有标杆意义，如果公众认定特区政府受制既得利益，对民有所呼视若无睹，这样对一国两制在港行稳致远绝非好事。明报社评。 大公報的社評說，在香港房屋問題越演越烈，上樓時間越拖越長的今時今日，開發綠化地帶是提供土地的最有效手段。正如有專家指出，只要將保育價值低的綠化地帶改為發展用途，哪怕只是其中的1%，就能建造100,000個單位，為數100,000的居民提供安身之所。大公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嗰边嘅车龙咧排到去愉翠苑。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咧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愉翠苑。咁喺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噶。龙尾去到打鼓岭新村，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打鼓岭新村。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福慧苑。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慧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 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渔角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8月16日，新增4896宗确诊。27个月大染疫男童危殆， 房委会通过加租1.17%，并宽免12个月额外租金。 消委会测试30款口罩，60%火粒过滤效率较声称低。 古特雷斯呼吁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建立非军事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話，為期3个月的第一階段打擊衛生黑點計劃咧，會處理600多個啲衛生黑點嘅問題嘅。另外有關於啲後巷棄置車輛等等嘅問題咧，都係關注到嘅。咁頭先同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咧就係傾到啊，話嚟緊咧都會有一個嘅修例，涉及到咧就係話如果係2年冇車輛牌照嘅車輛啦，登記車主冇喺指定期間咧為呢一架車咧係續領呢個行車證啊，呢個車輛牌照咧，或者取消車輛嘅登記，又或者係攞到處長嘅豁免啦，就會係犯法嘅。咁就話都會建議個刑罰咧定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去達到一個比較有阻嚇性的作用。同時也反映政府在清理棄置車輛的時候所衍生的成本，就說這個修例建議就會2022年下半年在立法會那去交，預計就2024年才實施整個安排，因為都涉及到一些系統的改進啊等等的程序。剛才就跟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談，繼續跟他談先。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斌。各位嘅听众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想同阿陈斌就倾下，因为头先都提到嗰个修例建议咧，话今年下半年先至交去立法会啦。咁就最快应该都要2024年初先至实施到成个新安排嘅。你觉得喺呢个过渡期间，仲可以点样又有效去处理到呢啲弃置车辆问题咧？ 我觉得喺呢个过渡期间咧，就应该系将而家棄置嘅車輛咧，就盡量夾走曬佢。咁因為始終都係要畫條線嘅。如果係到時法例生效咗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啲車都係冇人處理嘅。咁到時市民就會有誤解啦，係有啲車點解仲喺度嘅？係咪條法例冇用咧？咁所以我覺得趁住而家條例未修改或者開始去討論嘅時候，其實都可以採取多啲嘅行動，將呢啲嘅車輛咧，如果是棄置了的就應該是夾走它了。本身政府是有條例是可以給政府去處理了這些車輛的。 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處理咗先，跟住法例生效之後咧，係唔會魚目混珠，亦都係會執法更加容易咯。 嗯，政府都有提過話喺嗰啲衞生黑點等等咧，會裝啲加裝啲閉路電視啊嘛。如果喺打擊呢啲棄置車輛上面裝閉路電視，又有冇用咧？有冇所謂呢啲棄置車輛嘅黑點咁咧？ 啊，棄置車輛黑點咧都有嘅，以往我哋都舉報咗唔少，譬如穿龍啦，又或者係一啲天橋底啦，都係有啲黑點嘅。咁不過咧，通常擺得一兩架車咧，就已經壓曬啲位咧，就唔會再有車擺入嚟。咁所以如果係用 CCTV 去影一啲棄置車輛咧，我覺得成效就唔大，反而咧就係影一啲譬如話棄置垃圾啦、建築廢料啦，甚至乎我哋最近。有團體喺地區裏面裝咗喺天台同埋天井，就防止舊樓啲人咧將垃圾掉上天台同埋掉落天井，咁個成效都幾好嘅。 嗯哼，另外就想講另一個問題，因為政務司副司長徐永興咧都有提到一個貼街招方面，佢就尋日同我哋做訪問都話建議可以係提高相關嘅罰則喎。咁你同唔同意啊？這個算唔算係你都關注嘅一個即係使用啊或者衞生方面嘅問題咧？ 其實使用啊、衞生啊，我哋都好多關注嘅，譬如話老鼠啊、啲店鋪阻街啊、發泡膠箱啊等等，其實都係需要處理嘅。咁當然啦，貼街招貼到周圍一笪笪咧，甚至乎一搣咗之後咧，啲油漆就會甩咗。咁呢種情況都係即係我哋都覺得唔應該嘅，甚至乎呢頭搣完嗰頭再貼，甚至乎阿叔喺度搣緊，佢嗰頭都喺度貼緊。咁似乎咧就唔係話即係有任何阻嚇咯，咁甚至乎你清潔還清潔，跟住咧有冇人去捉咧？甚至乎而家有冇人去睇呢樣嘢咧？基本上都冇嘅。你當佢貼街招，非法貼街招都係可能個棄置垃圾嗰份咧。那個作效性真的不大。 不過另一方面有些譬如通渠師傅咁就話收到政府通知要告他們貼街招，咁啊擔心咧即係呢個嚴厲執法會影響到他們做生意啊，又不可以貼街招啊等等嗰啲情況，會不會有些市民反彈呢？另一方面有。 當然你話可以隨街貼、隨街打個印或者隨街噴油嘅是最方便的，咁但係個問題都要顧及下其他人啊，同埋顧及下市容啊。如果你噴喺人哋嗰棟大廈嗰度，或者貼喺人哋嗰棟大廈嗰度，咁嗰個業主係咪同意咧？係咪？同埋會唔會對其他人造成影響咧？咁我認為即係當初或者係有條例修改咗之後，一定係唔方便嘅。咁但係大家都可以有其他唔同方法去即係做宣傳嘅，唔係淨係靠貼街招噶。網上有得。或者是賣廣告都得，咁唔係一定要貼街招嘅方法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恆斌係立法會議員，咁啊頭先講到打擊衞生黑點計劃啦，涉及到唔同嘅情況，一啲棄置即係車輛嘅問題啦、貼街招啦，同埋尋日同我哋都講到有啲可能一啲垃圾嘅問題啊、一啲發泡膠堆積嘅問題啊、一啲鼠患嘅問題啊，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咁。有曾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你好，早晨，请讲。 关于呢、這个而家政府要呢、這个咁嘅打击卫生黑点啦，咁卓永兴都讲过一句说话，我几认同嘅，佢就系话，如果政府不断咁清，市民不断咁等，咁我哋始终就喺呢个轮回里边跳唔出。咁但系究竟点解会有咁嘅原因咧？会系有市民不断咁等咧？即係講到尾，即係政府嘅清潔運動，我記得由啲老人家話嗰啲咩洗太平地、平安小姐，到清潔香港諸如此類咁多行動，幾十年嚟，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香港嗰個市民普遍嘅教育程度係由冇免費教育到而家有九年免費教育，我哋受嘅教育是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公民质素似乎是越来越差呢？那个出了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即是现在基本上整个香港的教育界，我们只是关注的就是每一年那个公开试放榜，我们全城去追星，究竟有多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他们有哪间大学拿到奖学金，外国有很多名牌大学收他，即是满天星斗头都戴埋。咁但係點解講到尾，即係喺咁高教育水平之下，我哋即係嗰啲基本嘅德育、衞生常識都冇嘅咧 ？OK， 即係都講到 教育方面係咪即係你除咗注重一個 學科的知識之外，是不是我們現在在那個德育的教育裡面真的很欠缺，或者是很少，甚至是沒有？ 明白，即係除咗話即係一般嘅學科教育之外，仲有一啲公民教育或者一啲公德心嘅教育等等啦。咁，咗曹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曹生，請講。 係，我就中意郊遊嘅。咁首先咧，我想講呢、這個棄置廢車啊，甚至工業廢料啊等等咧，其實係好普遍嘅喺香港，尤其是喺新界，喺新界更加喺啲私人地同埋呢個政府地之間咧，係更加咧係沙盤管地帶咧係幾嚴重嘅。咁我舉一個實例就係、是、咧，曾經咧係有一個地方咧係拍咗一啲嘅車喺度，咁嗰啲其實係死車嚟嘅。咁佢咧就隔咗喺呢個官地同埋呢個私人土地之間，咁於是乎咧就變咗投訴無門，咁變咗咧要投訴好多次咧，好多部門咧去查。咁通常咧有啲咁嘅車咧，梗係警察啦。咁但係警察咧，佢嚟到咧，佢好難判斷咧，嗰架車究竟係泊喺呢個政府土地或者私人土地，咁就要去多方求證。咁後來咧就要得到咧地政處嘅一個資料，確實咗佢係咧係擲咗喺私人土地咧，嗰架死車咧先至可以處理嘅。咁但係往往都係要幾個月嘅。同時咧，如果架車咧佢擲喺中間嘅時候咧，甚至乎冇一個部門可以處理到嘅。更加一個就問題就係咧，嗰啲車好嘅時候咧，佢泊咗喺度咧，如果佢咧稍微移動少少咧，咁咧政府就冇去扶噶啦。咁另外至於嗰啲違例泊車嘅問題咧，如果啲車咧唔係泊喺通渠大道或者係主要幹線咧，我本身都係查詢過、投訴過咧，差嚟到咧警察嚟到，多數都係咧係會發一個傳票，一個票控就會走噶啦，就唔會去移動佢嘅，甚至乎咧可能佢有十張嘅告票咧，佢都係擺喺度嘅。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嗰啲車如果唔係嚴重阻塞交通咧，基本上係唔處理嘅。更何況如果啲車咧喺私人土地咧，主動警察咧唔會主動處理嘅，所以呢個問題咧構成咗而家香港好多啲咁嘅問題。咁至於 CCTV 咧，咁亦都處理過一單我本人投訴同埋跟進嗰單 case 就係咧，即使好多部門都同意咧喺嗰度裝個 CCTV 可以監察，譬如違例傾倒垃圾啊，違例傾倒呢個非法建築材料啊等等，但係都係唔得嘅。往往咧得到個答覆就係話咧，好難㗎，有私隱問題啊，咩咩咁樣。我自己本身咧遇到嗰個個案咧，已經係經到係四五年㗎啦。條村嗰度咧係有一個地方咧係經常被棄置一啲譬如好似雪櫃啊、建築廢料啊、工業廢料，甚至乎殺氣罐，都係只能夠咧各個政府部門咧去分別處理咗，而唔能夠一個系統式嘅處理。咁我 邊個部門處理？頭先涉及到咁多類型嘅垃圾咁，都係食環。 譬如嗱。譬如我舉例咧，如果你係車輛咧，就多數係警察部門嘅。但如果你擲咗喺私人土地咧，咁啊要去地政處嘅。咁如果係啲雪櫃咧，或者係石器館咧，就係機電工程處嘅。如果係建築廢料咧，或者係工業廢咧，就環保處嘅。如果普通擺咗官地嘅垃圾咧，就係食環處嘅。食環處咧其實就冇責任去清咗個普通政府土地上面嘅垃圾，但係因為冇人理咧，地政處理都通常咧係都係即係賺下賺幣咧，咁都係食環處咧係額外再揾一個清潔商去清咗啲非垃圾站嗰啲嘅家居垃圾。咁我就概嘆兩點就係咧，而家咧政府咧其實係隨住社會嘅變化咧係分工咧好仔細嘅。工序咧係好清楚嘅，但係咧久而久之咧就會異化成為一啲嘅即係唔理啦，將個波踢來踢去咁樣。另外咧嗰啲部門咧係分工係有規有矩嘅，但係長久咧異化成為一個官僚主義啊，或者不思進取，所以咧我好盼望今次嘅大行動咧真係能夠分工同埋合作去做實事。 OK， 好啊，唔該曬曹生，仲有林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林生，系咪林生？ 系啊，系啊。 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喂，系啊，我想讲啊，司长落区嗰啲咧，嗰条巷咧，其实干净到不得了。我谂去翻其他巷啦，有啲地下直情湿到咧。我见到司长嗰条巷嗰啲渠根本冇水。我谂有香港好多后巷嘅情况系差到咧，相信司长都唔敢行入去嘅。咁至于街招嗰度啊，我谂埲墙处理埲墙唔系我哋当前嘅急务咯，处理下地下，同埋近期好多菜档啊，好多菜档大家都见到啊。咩新界仔啊嗰啲，佢哋啲菜直情擺到出行人路，出到馬路，每一次叫食環叫警察嚟，次次警察又話唔關佢事，食環又話會慢慢告。其實係咪我哋檢控出現咗問題咧？你每一日咁樣罰佢，佢就唔會擺出嚟噶啦。有啲根本罰到其實輪椅啊，老人家完全行唔到嘅，擺埋出車路。那些衛生情況惡劣到不得了，司長是不是應該解決了 最重要的衛生問題呢，後巷那些牆那些是不是即是有緩急處理呢？我是想講這件事，麻煩。 OK， 麻煩林先生，講到一些檔販擺得好出一些阻街的情況。還有鄧先生的早晨。 哎，早晨早晨。 你好，請講。 主持人多謝你。我想講講呢，就話啲棄置車輛嘅問題呢，其實都唔係冇辦法解決嘅。你就算話定啲咩罰則啊嗰啲，如果假設你立例啲人話我報失咗架車，唔見咗架車，其實都會有好多棄置車輛。我就想講呢，就話其實呢，我哋可以呢，點解啲車主唔處理嗰啲汽車啲廢棄嘅，即係啲舊車呢？其實都係因為佢冇價值。佢處理嘅時候可能要一個費用，但如果你喺個發牌嗰陣時定咗個金額，而嗰啲呢個金額要嗰啲車主咧就先交咗呢個金額，而呢個金額派假設係10,000蚊，嗰啲到時咧佢哋拎去啲劏車公司攞咗個劏車紙證明佢哋劏咗架車啦，咁佢咧就可以向政府攞翻呢個10,000蚊嘅時候，嗰啲車主啊就點會去周圍去棄置啲車輛呢？係咪？ 即係用一個妥善嘅方式去處置咗架車就可以攞翻。 懲罰佢。你加咗呢啲呢個費用，令到佢哋能夠有一個 incentive 啊，即係話去好好咁處理呢啲車啦，咪解決呢個根本問題咯。 你自己係咪都係最主要關心一啲棄置車輛嘅問題？如果講話衛生啊、使用啊各方面，其他有冇留意到啊啲情況？ 其他嗰啲使用問題咧，其實即係政府咧，就算今次咧係抌咗好多錢啊，加設啲 cam 啊嗰啲去影啊，其實都好難捉到啲人抌垃圾嘅。即係呢個咧，其實即係話一咧就要教育啦，二咧就要即係話立啲例咧去罰嗰啲人。但係其實罰嗰啲人咧，你去執行咧，其實所要捉得到呢啲人咧，其實相對咧係好困難咯。 OK， 咁一係咧就係話你定一個金額，大到咧罰則嘅金額咧，大到佢咧佢係抌垃圾魚俾人捉到咧，可能咧罰到係一個高嘅金額，有阻嚇性嘅金額先至有用嘅。譬如話，假設你話捉到佢，罰佢50,000蚊，你邊個夠膽會抌垃圾去後巷咧？啱唔啱啊？仲有咧，就 可能都要合比例嘅，係嘛？即係嗰個罰款方面同嗰個 係啊，呢個比例一定要令佢肉赤，即係話我唔敢咁做，點要有一個阻嚇作用？千祈唔好話啊，點解要罰咁多啊？如果個行為都係好嘅，佢哋就唔會抌垃圾啦。 OK。 佢如果唔怕呢啲罰則嘅時候，佢就會繼續抌。只要佢能夠擔心俾人罰好多嘅，譬如話你抌個煙頭都罰1,500蚊嘅，而家都有啦。咁係咪少咗好多人喺街度見到通街都係煙頭咧？ Okay. 的確有阻嚇作用嘅喎。 好嘅， 啱唔啱啊？ 好，唔該曬，鄧先生，同你傾到呢度先。由棄置車輛嘅問題，佢就提出佢嘅建議啦。咁又講到一啲抌垃圾嘅情況，你自己又點睇而家呢個為期3個月政府打擊衛生黑點嘅計劃咧？由前日已經開始啦，亦都頭先提到一啲嘅司局長啦，又亦都落到去區啊，直接睇一啲嘅衛生黑點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覺得嘅效用係點？有冇睇到其他嘅衛生問題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7个月大嘅男婴确诊新冠病毒，并且有思考症症状，情况危殆。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近日已经有2名儿童染疫之后病情严重，再次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打针。指儿童得咗重症，有机会有后遗症。刘宇龙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幼童嘅气管较窄，发炎令到气管更窄，吸气嘅时候气管因为有软而塌下，导致发出嘶哮的声音。家长应该留意小朋友如果有呼吸不顺等的情况，应该尽快求医。他又说希望透过不同呼吁令到家长明白利弊。 盡快安排子女接種疫苗以提升接種率，期望年底能夠達到五成幾至到六成。美、日、韓聯同澳洲同加拿大日前在夏威夷附近的美國海軍太平洋導彈靶場設施進行導彈探測和追蹤聯合演習，旨在增強對北韓彈道導彈的靶標探測能力。演習有八艘艦艇和兩架飛機參與，南韓派出曾經參加環太平洋軍演的世宗大王號驅逐艦參演。南韓國防部說，韓美日在演習之中重申，為應對平壤挑釁，將會推進三方安全合作，捍衛共同安全和繁榮，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南韓新增84,128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463宗輸入個案，再多3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增加至563人。新增確診個案連續第二日少於10萬宗，但重症人數是大約四個月以來最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0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52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7.15，冇升跌。汇通达网络62.45，升4.5；阿里巴巴91.55，跌2毫；腾讯控股300.4，冇升跌；港交所348.4，升1.6；碧桂园服务15.3，升1.46；协鑫科技3.22，升1.8；碧桂园2.55，升2.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33.45，瑞士法郎0.947，加元1.291，人民幣6.789，英磅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1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6。日經平均指數報28,899點，升28點，港金報16,6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02美元，卖出1,77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一架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清水湾到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碧屋对出，就是清水湾到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断断续续去到碧屋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到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的沿线路 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渔角村、清水湾道入翻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咁喺封路方面咧，鸭脷洲桥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嘅快线咧系封咗嘅，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有良性和恶性，究竟成因是什么？点治疗？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下。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2022年8月16日，新增4896宗确诊，27个月大染疫男童危殆。 房委会通过加租1.17%，并宽免92个月额外租金。 消委会测试30款口罩，60%火粒过滤效率较声称低。 古特雷斯呼吁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建立非军事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公屋租金方面，房委会司徒房屋小组昨日就通过2022年的公共租住房屋租金检讨结果，就是按机制未来两年加租 1.17%， 就是今年10月1号起就生效的。平均来计，每个租户每月平均加租26元，租金上调金额介乎是5元至到66元。不过亦都说根据房屋条例，房委会会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纾困措施的，就是免除首12个月的加租金额，即是变相来说就叫冻租。整个情况想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早晨。 早晨啊，萧华文。 早晨，黄碧如。今次加租啦，咁啊十月一号起就上调1.17%啦，咁但同时亦都有宽免租户头12个月嗰个加租嗰个幅度啊，即系嗰个额外租金啊，即系所谓冻租啦，而家变咗。嗰个考虑嘅原因系啲咩噶？ 首先我哋每两年就要根据房屋条例第16A4条，两年就检讨我哋公屋嘅租金系一次。咁嗰个 1.17 嗰个加幅咧，就系根据我哋今一次嘅检讨，将第一期间同第二期期间个租户嘅即係平均家庭收入啦，咁佢哋個增幅就係 1.17%，所以我哋就要根據房屋條例就係調整呢個公屋嘅租金嘅。咁跟住咧就，但係雖然 1.17 呢個增幅咧就係我哋覺得非常之溫和。你頭先都講咗啦，平均係26元一個月。咁但係因為考慮到香港而家現時我哋嗰個 Covid。嗰、那個疫情都仲係持續嘅，即係仲未係消散嘅。咁同埋經濟都有下行嘅風險，所以我哋就係考慮咗因為我哋今次檢討咗租金之後，嗰、那個調整係會維期係兩年嘅。咁於是乎，我哋就覺得應該喺呢種咁嘅經濟環境同埋有下行風險嘅前景底下咧，我哋就作出呢個特別嘅紓困措施，寬免居民因為 租金调整而要需要增加的租金是一年。 今次即所谓叫冻租十二个月，因为你宽免了头十二个月因为租金调整而额外缴的租金嘛，会不会有机会会延长的，即可能个宽免期不止十二个月的，会不会可能这样？ 咁就应该係唔会㗎啦。我哋尋日开会嘅时候都有委员提出呢一个想法嘅。咁但係因为其实我哋今次其实喺度决定呢一个宽免嘅时候都已经係考虑咗我哋嚟緊嗰个经济环境可能对居民嗰、那个即係佢哋嗰个影响啦，负担能力同埋。但是我們亦都同時都要平衡翻即是我們那個房委會的財政啊。咁房委會始終是一個公營的機構，我們那些即是資金啦，我們那些都是公帑嚟噶嘛。咁所以我們都要即係好小心咁運用呢些公共的資源咯。 即係所以，萬一如果係疫情係再變差，對經濟再進一步影響，都唔會有一個寬免期延長噶啦。 應該都不會的了，因為我們今次寬免了12個月的額外即是要繳交的租金，因為這個調整之後額外繳交的租金呢，其實我們都少收了會是2.62億那麼多的。所以雖然就是可能每一戶計起來好像平均都是26元，但是我們的租戶有將近80萬的嘛，對房委會的財政都是會有影響的。 昨天見到公屋聯會的代表都去到房委會那裡是請願，就說要求是檢視整個租金調整的機制，只要你當時都有收到請願信的，你覺得現在在租金調整機制主要就是按住過去兩年一些租戶的收入變動去決定的，有沒有一些的檢討的空間呢，或者有沒有需要檢討呢？ 即睇返歷史啦，呢一個機制係2001年至2006年經過咗一個頗長嘅時間，亦都有公眾嘅討論，後尾交俾立法會係考慮，當時嗰啲立法會議員都有為呢、這個立法，而即係大家都有討論啦，議論過咁樣嘅。咁然之後得出嚟嘅都覺得係用呢一個方法呢就比較準確咁樣去拿捏嗰、那個居民嘅負擔能力。因為我哋嗰個租金不嬲都同市場都唔係掛鈎㗎啦。咁所以我哋計算大家決定咗採用咗呢個機制之後，都係只係計算緊居民嗰啲即係我哋嘅租户嗰啲負擔能力。咁我哋嗰陣時睇返嘅話，呢、這個歷史同埋我哋2018年嗰次嘅租金檢討喺委員會都有討論過呢個題目嘅。咁都係決定即係用返沿用返呢一個已經喺第16A4 條呢一個即係落實咗嘅呢個機制係應該係最為透明啊、公平啊、咁準確咁樣拿捏租户嘅負擔能力咯。 但公負擔能力都未必淨係講收入噶嘛，佢睇埋佢哋支出啊，或者成個大環境嘅通脹啊，嗰啲係咪都應該要考慮呢？ 咁我哋唔係即係講緊我哋講緊嘅只不過係佢個負擔能力。咁我相信，譬如通脹嚟講，譬如嗰、那個租金。嗰、那個同埋嗰個比較起佢哋個收入啦，咁樣個收入喺兩個期間，如果作出一個比較，嗰、那個某程度上其實都反映咗通脹嗰個部分噶嘛。 OK， 係咯，咁、 啊、 所以其實如果譬如話有陣時亦都譬如有啲情況底下通脹譬如如果通脹係通縮啊咁樣，如果萬一居民嘅收入其實又冇俾人哋減薪啊。假設是咁嘅情況啦，咁如果我哋譬如計埋通縮嘅時候，咁咪岂不是要即係仲要加租咯？ Okay， 因為佢哋嘅負擔能力高咗啦嘛， okay。 我哋純粹計負擔能力。咁所以如果你話引入一啲因素，而嗰啲因素咧係唔需要一定都要係考慮嘅，咁變咗嗰個機制就唔係一個好確定好實在 的 機制咯。 OK， 好，唔該曬黃碧如同你傾到呢度。黃碧如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講到 公屋加租啊，十月一号起上调租金1.17%，另外有一个嘅冻租为期12个月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消委会公布嘅结果，有关于口罩，佢哋都检测到市面上大概30款唔同类型嘅一啲彩色有图案嘅口罩，佢哋揾到啲咩发现呢？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黄凤娴，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呢30款系咪全部都系彩色口罩啦？点拣嘅咧？嚟自几多铺头啊？系咪全部都香港整噶？又有冇啲咩发现揾到啊？ 系啦，大家都谂起咧，啱啱疫情开始嗰阵时咧，啲口罩就系好多进口嘅。咁、但系咧，随住香港个市场越嚟越多厂商咧，其实我哋已经有好多本地生产嘅口罩噶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测试咧就30款唔同颜色图案一次性使用，同埋咧系有28款咧系本地生产，2款咧就系内地嘅。咁仲有一个特色咧，就是、今次咧系有27款咧都系声称自己话系已经可以达到 ASTM 去到第三级嘅标准，有2款咧。去到第二級嗰個標準，咁係講緊乜咧？就係、是、因為佢講緊咧，就係、是、喺根據呢一個標準嘅要求底下咧，佢嗰、那個細菌過濾同埋呢一個果粒嘅過濾咧，都要達到95%。咁而去到第二、第三級咧，就要去到98%添。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繼續咧就係、是、會測試翻究竟佢哋嗰個防菌嘅能力係咪如佢哋嘅聲稱啦。咁另外咧，就因為今次點解會測試顏色口罩咧，就因為過往好多時大家都話唔知嗰啲顏料咧會唔會存在一啲污染物或者係一啲唔安全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都測試埋佢嗰個偶氮染料嗰方面嗰個嘅問題嘅，咁啊，另外當然亦都含菌啊、合成血栓啊、透氣度啊呢啲咧，都係唔同嘅個嗰啲嘅標準嗰方面嘅要求。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就整體測試咗30款唔同嘅口罩啦。 簡單講下啲咩發現先，測試完之後。 好啊，嗱，咁啊好消息嘅，好消息咧就係話測試咗呢30款嘅口罩之後咧，都發現咧全部佢哋嗰個嘅細菌同埋果粒過濾嗰個嘅能力咧，都係最少達到呢一個 ASTM 第一級嘅標準，即係話係具備一個基本嘅保護，去到95% 嘅。咁而嗰個偶氮染料嗰個測試咧，就亦都全部冇驗出呢一個偶氮染料，咁即係話啲顏料咧，可以講話都係安全嘅。咁但係咧喺啲聲稱嗰方面咧，就絕對有空間去改善啦。就係、是、有19款咧，就係、是、唔符合佢哋嗰個果粒過濾嗰個嘅聲稱。其中有一款咧，同時咧係符合唔到咧佢嗰個細菌同埋果粒過濾嗰個聲稱。咁但係無論點，佢哋都可以做到第一級嗰個標準啦。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嘅咧，就係嗰個含菌量嗰個問題啦。因為其實含菌係好緊要嘅，因為講緊都係講個口罩自己本身乾唔乾淨啊。咁如果有啲細菌或者佢個含菌量比較高咧，不論係一啲免疫能力比較低嘅人士啊，或者你個皮膚自己本身喺面部已經係有啲問題嘅話咧，你成日戴住一啲含菌量比較高嘅面罩咧，都係會嘅口罩咧，都係會影響咗你嗰個皮膚嗰個安全嗰個嘅風險。咁所以咧，就今次嘅測試咧，都會睇到咧有6款咧係超出咗呢一個歐盟嗰個標準。佢嗰個菌落咧就係、是超過咗嗰個標準嘅上限30啦，1倍去到6倍，而最高嗰個咧就當然係去到6倍咁高啦。咁所以咧即係頭先我講嗰啲人士啦，不論係長者啊、孕婦啊，又或者係一啲長期病患啦、或者皮膚比較差啲嘅人士咧，咁戴呢一啲嘅口罩咧，咁就我哋就唔建議噶啦，因為嗰個含菌量係會比較高。咁另外仲有某一啲嘅工種，譬如話醫護人員。又或者你在屠房或者是賣家禽的人呢，他們要戴的口罩呢就會比較着重在這個合成血穿透的測試的意思，就是說當有一些血彈了上你的口罩的時候呢，它不會滲到去最底那層。這個呢就對某一些工種又或者是對醫護嗰方面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我亦都會睇到咧，就有2款咧係未能夠通過佢最低嗰個壓力測試，咁即係話咧，當佢一啲血喺某一個嘅壓力去彈上嚟嗰陣時咧，可能佢就會滲到去最低嗰層啦。 OK， 我想問含菌量嗰個，其實你哋係驗咗啲咩菌啊？ 嗱，我哋咧就係、是根據嗰個標準嗰個要求咧。就是去量度呢一個含菌量嘅，咁其實咧就唔係講緊因為其實喺嗰個要求裡面咧，就係、是、最緊要數到咧，就係、是、唔可以超過30嘅啫。 即係話 即 係 數量上 面係邊一種菌嘅，係總之你個量值你唔可以超過30。咁但係咧，係今次嚟講咧，我哋會睇到有某一啲嘅口罩咧，佢哋就超過咗呢一個上限咯。 嗯，另外我見頭先提到話19款產品有一啲最少有一個樣本咧，就係、是、嗰個 PFE， 即係叫做平均顆粒過濾效率啦。咁就係比聲稱低嘅。點解佢會有啲樣本又低啲，有啲樣本又過到關？其實可能涉及係啲乜嘢問題咧？ 其實呢，就如果是根據有些廠商給我們那個的回應呢，他呢就說如果是高溫或者是潮濕的天氣呢，都可能會引致他們那個熔噴布裡面的靜電呢是會流失的。咁其實呢，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嘅，但亦都係呢，可能係喺佢成個生產嗰個過程裡面呢，嗰個品質監控呢未做得夠足。又或者係未去到盡善盡美。咁而令到佢呢一個果粒那個過濾的時候，有些口罩就因為其實它是拿了一個樣本之後，它們是要每一個樣本它們是要做幾個口罩，做5個的、然後才去計算它的平均值。但是如果有一些是比較那個過濾效率比較低一點，有些比較高一點，你平均出來的時候，它就未必可以達到那個 98% 的要求咯。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即是說在它們的品質監控方面呢，是需要再加把勁了。因為我們也會看到呢，有一些的樣本呢，其實個表現真係非常之出色噶，不論係喺嗰個過濾嘅能力啦、嗰個呼吸道嗰個嘅舒適度啦、合成血穿測試啦，甚至含菌量啦、等等咧，種種各方面咧都係完全符合到所有嗰個標準各方面嗰個要求。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整體嚟講，市民可以放心使用我哋呢30款睇到嘅口罩。咁但係喺佢哋自己本身嗰個生產過程裡面咧，絕對係有空間去改善嘅。 因為我見到海關又回覆一啲報章提到話，佢買咗5款消委會驗出含菌量超標嘅產品，但又全部都通過安全測試，就另外有一款咧就已經下架嘅。咁係咪大家個標準唔同，所以先會咁？ 大家都是用同一個標準，因為都是講緊嗰個含菌量，都是用同一個標準去做一個測試。咁但係呢個咪就正正係反映咗嗰個樣本嗰個問題咯。咁因為我哋都係模擬去消費者去唔同嘅零售點嗰度去買呢一啲樣本，根據國際嘅標準喺一啲合規格嘅實驗室裡面去做呢個測試嘅。咁即係話，如果有啲係揾到，有啲係未揾到嘅話咧，咁即係話可能佢哋自己本身一大批貨裡面咧，嗰、那個質素嗰個嘅穩定性咧就又出現咗參差嗰個情況。又或是當佢哋去到運輸又或者儲存嗰陣時咧，如果佢哋嗰個嘅包裝是做得不夠理想的話，可能都會出現了一些會有污染啊那些的情況會出現的。但無論怎樣對消費者來說，我都是買過一盒口罩去用的，是不是、所以呢，在個品質監控方面呢，我們不斷地樣是去提醒是非常之緊要，是絕對是有空間可以繼續去改善。 另外想講一下關於電器方面，是不是消委會近這兩年都有些趨勢，看到相關的投訴是多了？ 絕對是的，大家因為居家抗疫咧，咁喺屋企多咗咧，咁對唔同嘅電器嗰個使用率啦，當然就會比較高多咗啦。譬如話你睇電視又多咗，用冷氣又多咗啦。咁同埋喺屋企多咗嗰陣時咧，都會希望係添置好多唔同嘅新嘅電器，又或者去更替一啲舊嘅電器啦。咁所以咧，我哋明顯地睇到咧，喺2022年過去嗰兩年啦，由疫情開始啦，每一年嗰個嘅有關於電器嘅投訴都係不斷咁遞增。2020年咧就2000宗到啦，咁去到2021年就多咗500宗，去到而家咧去到7月啫，就已經去到2000宗啦。咁而佔所有投訴嗰個比例咧，電器係越嚟越高嘅，由2020年嘅 7% 去到今時今日咧就係 11%。咁即係話咧嗰個電器嗰個投訴嗰方面咧係明顯地多咗。咁加上咧就係邊啲電器會俾人投訴都比較多啲咧？就是大家常用嗰啲啦，電視、冷氣呢兩個咧係最多投訴嘅。淨係今年已經有成200幾宗啦。咁舊年全年咧都係去到350宗同埋400宗不等。咁而洗衣機咧就排第三位。咁之後嗰幾位係邊啲嘢咧？就係雪櫃、吸塵機、風扇、電熱水爐等等。咁而亦都好有趣咧，就係吸塵機嘅投訴咧， 是比以前多了、由2020年呢升到2021年呢就升了成一倍，咁去到而家呢亦都係有成162宗，咁即係話大家喺屋企嗰陣時候，因為居家清潔成日不斷咁用吸塵機、但係若果佢係出現咗問題，整又整得慢，又或者喺零件，我哋今次有一個個案我哋都有攞出嚟講嘅，你冇嘅零件但係喺保養期間又要個客揞另外揞錢去買呢一個零件嘅話呢，咁我哋就覺得對個客嚟講就唔係幾公平囉。 嗯，通常其實涉及呢啲投訴係啲咩原因，係咪話送貨有關係都？ 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咁主要嚟講當然係送貨啦，因為我哋睇到咧網購佔嘅比例咧都係比以前多咗嘅。喺2020年咧就係講緊25%就係有關於電器嘅投訴係涉及網購啦，但時至今日咧就已經去到37% 啦。咁而裡面個投訴嘅內容咧主要都係不外乎咧就係、送貨延誤。當你買一件電器嗰陣時候都好希望係快啲送貨啦，咁但係咧遲遲唔送貨，又話冇型號，又要拖你成一兩個月咧，咁自然就會嚟投訴啦。但係退款亦都係會好慢啦。咁另外一個投訴自然咧就好明顯係維修保養嗰個問題。 Okay. 因為如果你買完之後已經又壞得多又整唔好，咁得物無所用嘅話咧，都係會引起好大嘅投訴嘅。 OK， 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口罩嘅檢測啦，佢哋檢測咗市面有30款嘅口罩，頭先一啲嘅發現啦。另外都話近年咧收到有關於電器方面嘅投訴咧，都係有所增加嘅，尤其是步入疫情之後咧，話其中2020年大約有2000宗，上年就增加到2500多宗，今年頭七個月已經有1940宗一啲同電器相關嘅投訴啦。呢個就係消委會尋日有關嘅公佈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从古到今，人类嘅历史上，残酷凌迟、相互杀害等等不少残酷嘅画面，出现喺各式各样嘅艺术品之中。点解会有人特登画出呢一啲让人唔想见到嘅惨烈画面，而且将佢咁具象咁表达呢？近代之前的美術並不是單純因個人興趣而創作的，所以這些殘忍的作品很明顯是有著傳遞訊息的企圖和必要。究竟是跟誰說，為了什麼的目的，打算傳遞什麼的訊息呢？以上是池上英陽在《殘酷美術史》一書的開場白，也是促使他寫下這本書的問題。 这本书探讨了西洋美术史之中的残酷主题，包括神话之中的妖魔鬼怪、被神掳掠的女子、宗教入面的死亡与暴力、列巫时期的严刑敲打，以至16世纪的虚空画等等。作者以名画说故事，又讲到人性的黑暗，例如他讲到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亚的画作《愤怒的米提亚》，就讲到这个希腊神话之中的女王怎样因为爱人英雄杰森的背叛，因爱成恨，竟然亲手将自己和杰森的孩子杀害的故事。 作者是这样写的， 在世界史的教科书里面留名的全部都是英雄，仿佛只有在战争之中胜出的就能够成王，又或者发现了什么的伟人才是历史的全部这样。 而这本书就是为了一揭西洋历史表层都读不到的黑暗面。作者认为好像这样粗俗卑鄙而且不纯洁的残酷美术主题才能够理解西洋文化的线索。我想这段说话或者都有些以偏概全，但是以残酷美术提醒我们世间的残酷，又教我们远离人性的黑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残酷美术史》，作者池上英阳，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